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2集，九道门相聚。苍红观主那时候还小，八岁还是九岁来着，遵从师父李正元道长的命令，紧紧抱着百子千孙红袖袄里头的婴孩。那个床上的女人蓬头垢面的，挣扎着想从床上爬下来，却一直被围床一扎的镇魔符火烧得哇哇的惨叫。李正元、秋山还有皇家门的黄玉各持法器咒念个不停，几乎是每一次的断喝之时，那个女人都要撕心裂肺的哀嚎一次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法咒的声音终于歇息下来，符火的焰头也渐渐小了，那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居然还没有立刻断气。他撑着手臂往外爬着，爬过符火的时候，皮肉被火头烧得滋滋作响，发出了焦臭的难闻味道。但他没有躲闪，一直爬到了苍红的脚边，眼睛里发出了奇异的光亮，紧紧地盯住苍红手里的襁褓，使出他最后的一丝力气伸手去扯。苍红吓得往后缩，他跟那个女人对扯。那时他的手白胖粗短，浑然不是现在垂皮老肉的模样。后来师父李正元道长说， 给他。 就这样，苍红松手了，襁褓跌到了地上，红袄掀开，露出了婴孩憋得青紫的脸。苍红抱得太紧太久，活活的就把那女人的孩子给闷死了。那女人呵呵的笑，她没有哭，喉咙里发出了野兽受伤时的声音，怨毒的目光扫过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忽然癫狂一样的笑了起来。她说， 会回来的，你们记着，我司藤这一生从无败绩，事出如山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苍红还小，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夜夜惊梦，日日啼哭，女人恶毒的脸就如镌刻一般在脑子里浮之不去。后来师父李正元道长专门给他做了法，跟他说，那个叫司藤的妖怪已经死了，你秋山伯伯和黄姨把他烧得只剩下灰了。60余年斗转星移，无灾无病到暮年的光景，忽然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跟他说，那个叫司藤的妖怪，他说他回来了。吹堂孤桶匠茅山号子制线香，多少街头寻常见的老行当，线下都已经难觅踪迹。当年如雷贯耳的四道门、七道洞、九道街，如今凋零到连人都凑不齐，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。四大道门有名山道庙之称，尚有蓬勃气象，崆峒、紫阳、云霄、麻姑、桃源、白鹤、雨山七道洞，只有崆峒、麻姑和桃源洞有回应。原本紫阳洞的后人也周周折折打听到了，电话拨过去，是那人老婆接的，扯着嗓子问道， 找我老头吗？去阳城打工去了。 这道洞不比道门呢， 都是些闲云野鹤的道长真人带两三徒弟进仆，在山清水秀远离人境之处结庐。后来历经战乱运动改革开发，后人或弃衣钵，或返红尘，继续持道者少之又少。听到电话里问什么盗洞，那人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， 盗盗盗，摆弄那玩意儿能吃饭睡觉吗？别耽误我老头打工行吗？ 道街就更难找了，九道街，全称九道街巷，取东南西北坊间市肆的九户人家，对外多用市井行当做幌子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关上门就能点水画珠符，吃五谷杂粮，听家长里短，从来市居难守道。加上现代社会信息多，出路多，诱惑也多，年轻一半鲜有能够沉得下性子的。多方查找，也只联系上了两家，一家在金市王顶堤红旗路，出租车司机，据说祖业还没撂下，听说道门齐聚，收拾了行李就赶了过来。还有一家在金陵东建道进总统府，人在高校当老师，专业据说和祖业极相近，难得的传统和现代接轨，实践和理论挂钩。现在九家都聚齐了，已经是六天之后的事情了。可怜王乾坤一天一折腾，面黄肌瘦，形销骨立，奄奄一息的都快没劲的气了，仅有的力气攒着，只为每天问严福瑞一句话， 那些人到了没有啊？ 严福瑞不忍心打击他，不过他真心觉得来的那些人没一个是真神，尤其是跟班过来的小道士们，一个个兴奋的跟出门旅游似的，聚在一起红光满面的讨论着， 听说出了个妖怪。 是真妖怪吗？长几个鼻子几个眼啊？ 一定要把照片拍下来发网上去。 那头是卧薪尝胆整戈带弹的要复仇的妖怪，这头却是松弛懒散马放南山几十年的道门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。第七天，众人于苍红观主的房间里挤挤一堂，家具靠边摆了桌子椅子，俨然会议室的模样。严福瑞扶着王乾坤过来的时候，会议已经开始了。果然科技时代，正前方居然还摆了个笔记本接投影仪。议程第一项是自我介绍，青城山张少华真人，龙虎山马秋阳道长，齐云山刘鹤祥先生，空桐洞柳金鼎，麻姑洞沈阴灯，桃源洞潘奇年，还有金市的出租车师傅丁大成，金陵的师大教授白金。严福瑞记不住脸，这一圈下来只对麻姑洞的沈银灯和师大教授白金有印象。沈银灯是这一圈人中唯一的女人，正巧坐在严福瑞的边上，年轻漂亮，媚眼如丝，居然是个女居士，不去当妖精可惜了呀。至于白金，人家可是师大教授，文化人，严福瑞那是打心底里肃然起敬的。自我介绍完了，就是相互寒暄，话里话外严福瑞咂摸出点意思，这些人说的是长久以来就没有谁听过见过真的妖怪，妖怪就跟不听话会被狼叼走的故事一样，纯吓小孩的，不听话的人常有，谁见着真有被狼给叼走的了。会议议程的第二项就是展示胸透片，王乾坤的心肺肋巴骨成倍数的放大被打在了白墙上，人也被请上台，王乾坤的道兄慷慨陈词，那意思是大家务必正视，妖怪的法术惊人呢，X 光显示这是一个健康人的心肺，但是实际上腾杀三日后就要攻心，可怜的王道士已经危在旦夕了。众人一阵唏嘘，然后龙虎山的马秋阳道长发言。马道长40多岁， 白白胖胖的，一张脸被脂肪撑得饱满圆润，一丝皱纹都没有。他提出了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：假设王乾坤道士的遭遇都是真的，那么这位司藤小姐她到底想干什么呢？都已经几十年了，当年镇杀她的秋山早就死了，这司藤突然向太和山发难，居心何在呀？众人交头接耳，却讨论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议论声中，那个叫白金的师大教授站起身来说： 我准备了一些资料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妖怪的看法。 居然还做了 PPT， 第一页打出来硕大的一个妖字。白金问： 谁能给我讲一讲什么是妖啊？ 他接着说： 我跟大家一样，没有见过妖，也没见过鬼，但是呢，这里我要把妖跟鬼拿出来做一个比较。老一辈人说，人死了之后就会变成鬼，鬼没有实体，是一种灵魂的精神存在。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对妖的描述或记载啊？从来没有人死了会变成妖的，妖好像呢都是非人的某种物体转变而来的。比如狐妖，本体是狐狸，倩女幽魂里的树姥姥，那是树妖。还有非常有名的白素贞，那是蛇妖，或是动物变来的，或是植物变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祖先古代人早就分得很清楚了，妖啊是异于人的另一种存在。那么我一直在想啊，摒除落后的那种对妖的迷信和认知，有没有一种科学的解释来合理说明妖的存在呢？ 听到科学两个字，王乾坤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 PPT 转到了第二页，上面显示着一个硕大的英文单词 Involution， 进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